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节目，我是贺林。在京城最美的秋季，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央华戏剧共同打造了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戏剧主题宣传活动。那活动的首秀将聚焦央华戏剧出品的百老汇爱情喜剧《明年此时》。这部剧由俄罗斯和法兰西最高荣誉奖章获得者、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首席导演由李耶列明执导，著名演员蒋雯丽、刘军联袂主演。9月14号到16号，明年此时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就向大家分享剧中的一个片段，先听为快。 喂，啊，他出去了。你是哪位啊？ 哈利。 那你等一下，我能不能跟你好好谈谈呢？啊，不是不是，他出去了，现在是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哈利，我知道你跟多丽丝你们俩之间出现了一点问题。是，我知道，我跟他是好朋友了，我们俩认识20年了。这20年里每一年的同一个周末我们俩都会见面。不，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哈利，你知道吗，你妻子非常爱你，真的。我现在跟你说件事儿，你就明白了。多丽丝说，在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她回家的时候，她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个肥胖而秃顶的中年男人正坐在客厅的地毯上，严肃而温柔地对一群听得完全入迷的小孩子们讲述他在日本战俘营的遭遇。多丽丝说，她非常感动，她很感激，她感激上帝让她嫁给你这样一个男人。你还在听吗？哈利，已婚的夫妇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情感表达的困境，会越来越无法知道该怎么表达了。你为什么不能坦诚一些呢？你告诉他，就说你爱他。是，我是跟他认识20年的老朋友，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说，这是我人生当中最亲密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名字，我是麦克奥赫里奇神父。上帝会保佑你的，我的孩子，阿们。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到高空槽和街变线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下午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雨量较小，对出行影响有限。近期本市花粉浓度持续偏高，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字正过来，您呢？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本周呢，在我们节目中唱主角的是侯耀文先生。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表演的传统相声八扇屏。这是两位在庆祝苏文茂先生从艺周年庆典上啊表演的一段相声，所以呢作品这话题啊也是由苏文茂先生这庆祝活动引发出来的。 今天是个好日子， 哎 啊，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嗯， 苏什么？等一下， 著名你不知道人叫什么？苏文茂， 苏文妙， 苏文妙什么舌头啊？苏文茂， 苏文茂， 哎。 我对这行人不大了解， 哦， 我是多在书房啊，少在广场。 那我们是撂地的，经常在广场。 那你们在哪儿啊？ 剧场。 我多在书房啊，少在剧场 啊， 所以啊，对苏先生不大了解。 哦， 有过耳闻。 哦，知道一些。 知道。 哦， 嗯，说是老前辈了。 啊，是 是吧？ 啊。 头发都白了，啊 岁数到了 60年， 从艺60年。 我看刚才看了门口那贴着呢， 哦， 贴着一大讣告， 对， 大讣告， 你嘴里清楚点行不行啊？ 我要嘴里清楚，我也干这个了，贴着一大讣告， 你躲这字，大广告， 嗯，六十年了， 啊， 在台上， 嗯， 你说这。60年呢， 啊， 人一辈子有几个60年的？ 不容易 啊，把这一生的心血， 哎， 都交给这个相声啊， 啊，相声事业 都交给相声事业了 啊， 不容易啊， 嗯， 啊，特别是这个他是号称是温根大师啊， 对， 啊， 你等会儿，哎， 啊， 这地方的土字一定要斟酌啊，这不成那个啊， 怎么了？ 文根像话吗？文，所谓文懂吗？很文雅，有书卷气， 哦， 有文学功底， 哦，有文学功底， 文根， 哦， 啊， 子曰温故而知新， 哦， 怎么不叫文故而知新呢？ 你刚才说这根，咱就是 文乃学问也， 啊，对， 所以呢，他们只是温根的这个呢， 啊， 不容易，啊， 改不过来了还。 因为这个温根不好使， 哦， 你拿过一个作品来一看，哎呀，这个作品太火了， 嗯， 要这么演出，这哪受得了啊？ 那怎么办呢？ 这剧场还不得翻个儿啊？ 啊， 想法把它搞温喽吧。 对，怎么你怎么使？ 哎，对，嗯，把这些个作品全得把它改得温极了， 哦， 所以使温根活的这些个人呢，都得厚， 都什么？怎么厚啊？ 你想要使温喽， 嗯， 他这心里头他的承受能力得好啊，所以他得厚啊， 脸皮厚啊， 文学功底得厚 啊。对啊， 对不对 啊？ 过去使温根的有这么几位啊，像啊张寿臣张先生，对吧？ 文根， 温根的，苏文茂苏先生，马三立马先生，后边还有几位后学之才，比他们几位还温得厉害的， 谁呀？ 像常贵田呐， 哦， 李金斗啊， 哎， 比他们还温得厉害， 我呢？ 有你什么事儿啊？ 我按您说，我也应该是属于那温根里头的。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你演温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我没上过学。 都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温根的呢？ 您就不了解我了。虽然没上过学，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啊。对呀， 我认字不多 啊， 但是 啊， 用字不错。 你好大口气呢！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啊，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哦、 方言土语在我的作品当中 啊 一个没有。 好狂妄啊你啊， 使温根不容易。 哦，你也温得厉害。 对了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认字不多，哎，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我就是这样。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地方字 啊 都没有， 方言土语没有。 哦，那要是有了呢？ 您给我挑出来。 你刚才说什么？ 你给我挑出来。 我给你挑出来 啊？ 这给字怎么写？ 给， 说呀、啊。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啊，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这手东西在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改了吗？哎，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我不认识他们 啊，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啊， 左边一个乱脚丝儿，右边一个合字儿。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己，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哦， 这个字读音最正确的是山东的胶东人。 他们怎么说呀？ 啊，比如说两个胶东人一块吃饭，吃完饭两个人争着请客付款，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哎，我说日哥，这个钱我给。 哦， 这个钱我挤了。 嗯， 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念给就是白字，有没有？ 这是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什么？你说？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你跟你爱人。 我们两口子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散散步，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随后拿手一指，哟，二姐 啊， 您看人这两口子， 哎，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一样。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哟，我让人给开了。 都不多呀，像您这路学问打死都不多呀。 我说习惯了，都平常都这么说话吗？ 什么叫都啊？ 啊， 那个字正字应该念都。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有念首都的吗？我们的民警同志一跨弦儿一都，有叫一兜的吗？ 约定俗成，一个俩仨。 什么叫仨呀？那次正音应该念三呢、啊，三阳开泰吧，有念仨阳开泰的吗？ 今儿啊，我倒霉。 什么叫今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今，今年今月今日， 有念今儿年今儿月今日的吗？啊， 名儿我就改。 什么叫名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我说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我说你要像您这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什么叫甭啊？ 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怎么了这是？ 你太可恨了， 上来就找毛病。 打一上来我看这人面目就可蹭。 那叫可憎。 对，面目可憎 啊。这蹭我像话吗？ 没读过书，没上过学啊，就敢说我站这儿，虽然用字不多，但是我保证用字不错 啊。我是文哏演员 啊。你还是文哏演员？你还是、啊、你敢跟人家苏文茂老先生为伍 啊？你呸！ 您这动作也不文明， 你给我气的 什么呀？这就怎样了、啊、 现在我们正讲这个道德啊啊，特别是我看那个电视采访苏文茂老先生，嗯，其中人家讲到口德问题，嗯，啊，有三不沾呢，他是， 哦， 苏文茂三不沾呢，啊， 哦，也是一大名菜， 嗯，什么叫名菜呀、啊？ 三不沾，烤馒 头，有三种作品人家不沾， 哦， 啊，一个是有伦理包袱的，人家不沾， 嗯， 啊，低级庸俗的东西。人家不沾， 嗯， 啊，拿这个以开玩笑的东西，人家不沾， 嗯， 为什么？人家说德有口德， 哦、 你有什么德呀、啊、你？嗯，你缺德你知道吗？你弄这个假冒伪劣的语言，你在这欺骗我们，你哪单位的？啊，谁带他来的这是？ 怎么了？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你？嗯、啊， 啊， 一嘴的错别字儿。你站在这儿愣冒充你是温根的艺术大师， 哦，没你说我、 啊、不行，完不了，不行，你哪儿的？你是，你哪单位的？保安的，今儿有保安没有？带出去 啊！不，这 不行，你给我讲清楚，你一嘴的错白字，你为什么要站这儿？你要冒充苏文茂的这什么温根大师的？你配吗你？啊？你还做个相声演员站在这儿语言艺术？你什么语言？你是，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你看我来这儿，我这么办，我把这对付走，我再给您表演。 我一对付就走，还没吃饭呢。 实话都出来了。我说先生，您别这么发火，嗯、 不行。 我说我 不行，我就瞧你这种人，我觉得有气。 您更白不？你生什么气？ 苏文茂容易吗？温一辈子了，对，报捞一个文艺大师。 您别提这温了。 你跟人家为伍，你凭什么你？ 我这人不知深浅，就这么一人，是不是？ 什么不知深浅？ 您拿我当个小孩儿的， 我不行、啊。什么？你说？ 别跟我一般。 什么？你说？ 哦，对，吐字要清楚。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你敢说你是小孩子 啊？ 呸！ 咱把这免了成不成？ 免不了， 我这全沾上了，不是三不沾。嗯， 你不配， 小孩我都不配了。 你比不了， 谁我比不了啊？ 是小孩你就比不了。你要不信，我说几位小孩，你听听、 啊， 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您说说 啊？说在想当初， 嗯，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刘襄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得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嗯，周瑜比得了吗？ 怎么是周瑜？我连带鱼都比不了啊！ 说 乐就完了。 你既然比不了黛玉，你为什么要敢说你是温根的那个大师呢？ 好，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你凭什么随便说啊？ 我这 这是随便说的地方吗？啊， 我说走嘴了，我 忘不了，忘不了。你现在你哪单位？你们单位，你们单位谁负责？你现在一月多少钱？ 我你管我多少钱干什么呀？ 不行，我跟你们单位说说。你一月多少钱？ 我是隐私。 你什么什么隐私？你甭隐私。像你这样一个月给你五十块钱都多余。说实在的， 这最低生活标准还三百多呢。 那是对好人，对你这种人没有。说实在的， 说 你给我必须解释清楚。 说两句完了， 一嘴错白字，忘不了。 我这人说话就怎么大大咧咧？ 凭什么大大咧咧？ 不走大脑吗？ 你为什么不走大脑？ 糊里糊涂，您拿我当个浑人就完了。 什么？你说 拿我当个浑人？ 你说你敢比浑人 啊？ 呸！你敢比浑人？ 老有这个，我说 你比不了， 浑人我都比不了。 对，浑人你都比不了， 怎么比不了啊？ 你浑不了那么厉害。 嗨，您这夸我呢，这是。 你要不信，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那您就说说。 想当初， 哦， 楚国霸王项羽， 嗯， 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项不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鱼家，简姑渡过江去，故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简姑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拱手言道：“呆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孤乃浑人也。楚霸王是个浑人，比得了吗？ 谁？ 霸王，说话， 比不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霸王，我，你翻过来跟人比比， 哎，我有那么大仇吗？ 你要跟人比，你就翻过来掉过去，好好跟人比。 你说清楚了，我这人实在，我把那字儿我说惯反正话了，您知道吗？ 又是一大温活，我知道。 您这，我说您是别那么挤的人，是不是？ 不行，完不了。 说两句完了，打 完不了，因为你这个人太可气了，你知道吗？我学字不多，用字不错，你敢这么说吗？连语言学院毕业的人都不敢这么说呀！啊，你凭什么站在这儿就敢这么说呢？ 啊， 你说说实在的，你这样吧， 啊， 你把家里都安排好了，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没有？ 干嘛呀，这个？不是，您别急。 不是，像你这样人就地正法一点都不多。 没那么大， 完不了这事儿，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讲清楚。 我人家说两句就完了，是不是？ 苏文茂为武，人家使温根的，你也使温根的，还我还没算呢，凭什么算你啊？ 不是，我是说半天了，您这 完不了。 您是数了半天了，咱什么也没说，是吧？ 什么什么也没说，你还打算说什么？ 咱也怪可怜的，是不是？ 你可怜？ 用您的话说， 必有可恨之处。 不是，那像我们这用您的话，我们这使温根的这本来就又温又水，是不是？您这不容易，都可怜的，这得了，您就够苦的了。您拿我当个苦人就完了。 你说什么 苦人？ 你敢说你是一苦人 啊？长记 呸！ 哎，这还在后着吧的是怎么着？这个 像你这样人，脆死你都不多 啊！ 你敢说你是一个苦人 啊？苦人， 你比不了。 怎么又比不了啊？ 那我说一位苦人，你听听，你说你比得了比不了？ 那您说说。 想当初， 哎， 金宋交兵， 嗯， 金邦四太子完颜氏金兀术带领雄兵四十万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 那吴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吴化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这世子只生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的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梭罗袍，银钉密摆，足蹬虎头战靴，胯下白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那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杀到日末，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严成方、岳云、何元庆、狄雷大败而回。岳帅闻报不惜大怒，说本帅明日亲自会他。话音未了，由左参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左，字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今日阵前小将非乌珠亲生之子，乃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初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只皆因寡不敌众，全家失落城池，尽节而亡。他也随即拔剑自刎，但气绝尸不倒，受了乌珠三拜，许下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杀黎民，与他夫妻并葬，尸体这才倒落尘埃。乳娘抱定孤儿，尽了金营。那吴珠遂将孤儿收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一十三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艺四年，练就双枪一对，那真是盖世无双，人称神枪将。要降服此将却也不难，有三计可成。岳帅道：哪三计？反间、苦肉、诈降。岳帅问道：恐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王佐无言，微微而退。过了数日，元帅并未升帐，那王佐私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四十军棍，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的帐房，把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的发髻之内，随即右手持令宝剑，将自己的左臂断下。他是逃出宋营，直奔金营，见了吴珠，口称狼珠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是他军纪不严，无故将我责打四十军棍，是他怒气不休，又将我的左臂断下。视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特来投奔，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饥消足啊。那吴珠一见，惨不忍睹，随即传令：我国金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许阻拦于他，他乃六根不全，一苦人。那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见二世子完颜吴化龙。吴化龙遂指王佐问左右曰：他是何人？左右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最后王佐每天与公子说书比鼓，一日遇机，这才挂画献图，遂破陆安州陷落之谜。乳娘一见，大放悲声，说：公子啊，你并非吴珠亲生之子，你父被金人所杀，时至今日不替父报仇，你更待何时？那公子闻听，顿足捶胸，随即大反金营，只杀的那吴珠是瓦泄冰消，皆乃王佐之功。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臂说书陆文荣，人妖有戏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一场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办联通高品质宽带，送全国流量任性用手机号，详询10010。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继续欣赏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还是先请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来给我们把刚才上一时段没有欣赏完的那段八扇屏做个收尾。 往左比得了吗？这是一位苦人呐，啊，你有人家苦吗？啊，人家把胳膊断下来了，你呢？嗯， 我怕疼。 既然怕疼，你凭什么说你是一个文哏艺术家呢？ 嗯，说两句得了啊！ 呸， 完不了。说两句得了，那什么完不了？ 会你一脸臭狗屎！ 对，要干什么嘴啊？ 完不了，这事儿完不了，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讲清楚。 我实在说两句就完了。 今天来这么些领导，来这么些可爱的观众 啊 啊！听你这胡说八道， 您打上来您就这么训我，我们也没缘呀，是吧？ 你敢缘吗？ 这是汤汤汤，您那一说，是不是？我这直滴了精，是不是？我不知道哪儿，到时候滚烤了，我都怕这个，您知道吗？您就说半天，我也没明白，是不是？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您上来就训我， 不是你是干嘛的？ 就这儿不对，那儿不对，这有温根又文根，你干嘛的？你是 我 天顶讲话，你算干嘛的呀？ 我现在我跟家待着呢， 完了，您这么大学问都待着，那我们这儿待死都不多呀。 我是没事儿，我跟家待着，有事儿我也得到我们院里头所里头，我也得看看，我也得转转，我知道，我也得是不是？ 院里所，这是科研人员。 哟，那什么，侯老师，不是，那个侯教授，不是侯导师，不是， 你到底干嘛你啊？ 博士侯。 博士后， 对，博士后、您看，既然您是科研人员，您看根据我这个能力， 干嘛？您还上我们院里所里，你还上这工作？ 您给我啊，找个室友。 你根本就不能干那种见人的活。 怎么见？ 因为你这个人满嘴的错白字，跟人一说话就得让人抓着，说你几句你还不爱听，所以你要干活，你只能干那个见物不见人的那个活，你能干。知道吧？ 您把您的单位情况您给我介绍，都是干什么？您 非要上我那儿去？ 您敢安排安排？ 可能办这事儿还不容易 啊， 因为我们那个院呢很大 啊， 我们那院很大，就那么一个所， 我能适应。 所以啊，有很多呢外边来的人呢，进这个院以后，他找不着这所呀，他滋溜滋溜啊，他满院里他乱窜。 哦， 您知道吧？所以呢，就必须得找人呢负责这事儿。 我行。 啊，我行，我腿点好 啊。我们那儿工作也比较简单， 大概 就是把这地上的呀，还有一个地下的这些东西啊，把它收集在一块儿，将来人家来查证的时候，你给出示一下，啊，人家好考证。 历史研究所， 也可以这么说，哎，也可以这么说。 那您看我 啊， 我合适的， 你合适的 啊，适合 我们这所里头一共有两项工作。 都是 一个叫史前跟踪 啊，这我行哎，我腿点好，啊， 还有一项呢叫史后遗址， 那我来得跟踪， 跟踪你干不了，姜昆都干了啊，那活姜昆包下来了， 嗯，他呛我行这个不对啊， 哎，对，史前跟踪的事他都干了， 那我 看来你只能负责那个史后遗址了， 具体我的工作就是 这个进了院以后不是找不着这锁吗？ 是啊， 他可能随便找一旮旯啊，他就方便了 啊， 你就把他扔那纸，你给收集起来就行了。 我扫厕所去。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贯口活力的经典名段《八扇屏》。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啊表演的文字游戏类的相声作品《猜谜语》。 您是个相声演员呐？ 相声演员。 哎呦，听说你们相声演员是无不知百行通啊！ 哎呀，这是过奖了。 您这相声都讲究什么呀？ 讲究说学逗唱。 哦，说学逗唱。 对了， 说平常都说点什么呀？ 也就是说点这个什么蹦蹦蹦儿啊，蹦蹦蹦啊，憋死牛绕口令，猜个灯谜，打个字印，就这个。 哦，蹦蹦蹦 啊， 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哎， 哦，太好了。那今天大家已经来了 啊， 趁这机会，你给我说一蹦蹦蹦，我听听。 蹦。 这说不了这事儿，那你给我说一个蹦蹦蹦， 这也蹦不了， 憋死牛， 憋，您快把我憋死了，这不行， 不行啊， 这都是我们那个画左溜， 画左溜 啊，画左溜， 那你们都会什么呀？ 像那个猜个谜语啊，猜字印儿啊， 你们也会猜谜语啊？ 会呀， 啊， 会呀。 干嘛会这个呀？ 哎，锻炼我们的脑子反应啊。 真的吗？ 真的。 那我得问问你了 啊， 这谜语以前叫什么呀？ 这叫谜语啊。 叫谜语。 谜语啊，就是谜语。 还叫什么？ 你别唬我了，就是谜语。 瞧见没有， 我懂谜语。 不行了吧。那叫谜语还叫什么呀？ 北京人叫猜梦儿， 猜梦儿， 猜梦儿，破泥梦儿， 还叫什么名儿？ 还叫就梦儿，就这个 梦儿啊。 嗯， 叫灯谜，懂吗？ 哦，灯谜。 哎，知道为什么叫灯谜吗？ 那你先说说。 古时候啊，人猜灯谜啊，猜谜语， 哦， 都给写在纸上。往墙上一贴，或者弄根绳往起一挂，大伙儿猜 啊。对呀， 到晚上了怎么办呢？ 是啊， 没有电呢，看不见了 啊， 就把这个谜语写在灯笼上。 哦， 又能照亮又能猜谜语，所以后来叫灯谜。 哦，又叫灯谜。 哎， 这么来的。 哎，懂了吧？ 哎，有点意思。 看来还我会灯谜。你会什么呀？ 我是会灯谜。 真会假会啊？ 真会。 都会什么呀？ 会好多呢。 你先说一个我听听。 那这么办，我说一个谜语 啊， 你猜猜。 可以啊。 能猜。 那要说的说那好的啊。 当然是好的了。 就你们说相声的谜语我知道 啊， 远看大灯笼，近看大灯笼，灯笼是灯笼，镜是大窟窿。 这什么 破灯笼。这就是你们的谜语啊。 不，我说的都是好谜语 啊， 我都是好谜语。 好， 都是好谜语。 好， 哎，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那这样 啊， 咱可不能白猜。 怎么着？ 咱们得有点奖励， 挂点奖励啊。 啊， 可以， 好不好？ 这么办， 啊， 我出主意， 你说吧。 我要说个谜语，你要是猜中了， 怎么办？ 我出2毛，请你看场电影。 好了， 好不好？ 好 啊，你要没猜中，你拿2毛，请我看场电影。 你这我就明白了， 哎， 是不是？你先说是吧？ 我先说。 你说一谜语 啊， 我要是猜着了，你给我2毛。 对呀， 我要没猜着， 哎， 我拿你2毛， 哎， 这不就完了吗？ 我4毛钱没了。 就这样吧，开始。 就哪样啊？ 啊，